梦中的蝴蝶它在飞，美丽身影人人追，花前月下不停地飞，让谁都陶醉。 听一首罗中旭的经典歌曲《星光灿烂》。1995年，罗中旭唱的这首歌获得了欧洲最大规模的罗马尼亚第八届金鹿杯国际流行音乐节个人演唱第一名，由此走红歌坛。可以说，《星光灿烂》是罗中旭的成名曲。 尘世间风雨，早已习惯我，不会留意到别人说些什么。时候不会说声难过，也不会在乎别人会怎么说。等待已久的我，只有自己知道会向谁说，还是想做回 我。 也许当时我们年纪小，也许因逃避人前嘲笑，也许通共都错了。其实爱情是太少，其实一直我仍然心切，其实依然愿从头一次，其实不死的爱意，唯愿你能尽快知，唯愿再和你天天都一起，唯愿今次尽情再不顾忌，唯愿跟你闯的天与地，踏每一步怀着趣味，怀着热情道出此心声，怀着希冀望能再相应，怀着一个不改的决定，在我心里面唯独这段情。你绝对明了此心，唯独你留下难忘的吻，唯独你始终对称，唯愿再寻梦更深，唯愿再和你天天都一起，唯愿今次尽情再，唯愿跟你闯的天与地，踏每一步怀着趣味，怀着热情道出此心声，怀着希冀望能再相应，怀着一个不改的决定，在我心里面唯愿这段情。 听沙宝亮的经典代表作《暗香》，这是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

后，你决定全身而退的走。坦白说，我要说又再加一个承诺，会不会我们天长地久？我发开手没说一丝的沉重，让你永远忽略的走。我倒可以只要你会更快乐，如果你爱他。别再去奢求，也了解回忆稀释的脆弱。怎么会我的困惑仍为你而颤抖，像一个幽魂般的漂流。我放开手没说一丝的沉重， 经典老歌《涛声依旧》，这首歌由陈小琪作词作曲，创作灵感来自于唐诗《枫桥夜泊》，反映的是处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夹缝当中的那种状态和困惑。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带走一盏夜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留恋

漠心窝，风中的记忆不断刺痛着我，美丽故事伤心结果。 欣赏孙楠的代表作《拯救》，这首歌由梁芒作词，周迪作曲，收录在孙楠2002年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当中，曾被用于成龙的电影《警察故事2013》的主题歌。 灯火辉煌的街头，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遥远的温柔街头，是否在随波逐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从前起，无论何时无论扬青，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怎么似我唯一

留下永远的回忆，我们都不知不觉。那年冬天，我和你完成迟来的重建，两颗心被较远的手连接。此时此刻，我再次地回忆关于你的一切。你的美丽留在夏天，消融了风雪。我的思念永远不变，不管风雨。你是彼刻，你在彼岸，听我为你唱的音乐。此时此刻，我再次地回忆关于你的一切。你的美丽留在夏天，消融了风雪。我的思念永远不变，不管风雨。我的思念永远不变，无关风雨。 一首夏天之后，今天的天天切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让我们来看看明天早晨我们将欣赏到哪些经典老歌。童安格演唱的《谢谢最深爱的你》， 谢谢最深爱的你。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退次演唱的《我很想爱他》， 我很想爱他。 成龙问心无愧， 做到问心无愧，代价不菲。 张惠妹，我可以抱你。 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 张浩哲，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田震，执着。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郑智化，蜗牛的家。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张国荣，痴心的我。 我情不自禁陷入了你爱情的深渊。 水木年华，秋日恋歌。 永远爱你。 三生三世， 用尽三生三世的真情。 王菲，香奈儿。 你快乐，我也快乐。 陈慧娴，归来吧。 这里才是快乐老家。 器乐团，离歌。 被说完温柔只剩离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年切歌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特别为您选择了这首歌，孟庭苇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每一朵花都有属于她自己的春天，每一段人生都有她独特的精彩。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明早我们再会吧。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事，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